同时将加强对陆路口岸所在地区的远端管控。徐和建表示， 14日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其旅机室人员非必须不进返京，在京人员非必须不前往，严格落实停航、停售、限购等措施，严格查验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宝绿码。 因居民收到的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包裹检测出新冠肺炎病毒阳性，昨天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科园社区11号楼4个单元采取紧急封控措施，对相关人员和环境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后，封控区域当天下午已经全部解封。 据介绍，10月31号的下午6点51分，科园社区11号楼2单元一居民收到快递，内包装为无纺布袋。11月13号晚间，这位居民接到锡林郭勒盟警方电话，称当地陆续检出快递包裹新冠病毒阳性。14号下午，海淀区疾控中心去居民家中采集了3件咽拭子和10件外环境样本，其中无纺布袋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阳性，其余均为阴性。 15号，中关村街道和科园社区居委会启动应急响应，对11号楼采取封闭措施，对涉及的4人采取集中隔离措施，对11号楼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以及外环境核酸检测，采样完毕后对整个社区开展大面积消杀，此轮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当天下午11号楼4个单元全部解封。 看到相关报道之后，有市民提出疑问，新冠病毒的存活时间到底有多长？为什么一个快递包裹收到两周之后依然还能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呢？对此，海淀区疾控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解释，新冠病毒在环境当中的存活时间到底有多长，目前科学界没有统一的定论。对快递包裹进行的检测是对病毒基因片段的检测，通常只检测两个片段就能够确定是否是病毒。 不过这个结果只能证明包裹曾经被新冠病毒污染过，至于包裹上的病毒是否有活性，是否有传染性，无法凭基因片段检测得出结论，需要到国家顶级实验室进行培养才能知道。同时这一结果也无法判断两周前这位居民接收包裹时新冠病毒是否有活性和传染性。为确保万无一失，疾控部门才决定采取紧急封控措施，对涉及人员和环境进行核酸检测，以此确保防疫不留死角，保障居民安全。 针对疫情期间收发快递的安全问题，北京疾控提醒快递员及市民朋友，疫情防控期间非必要不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谨慎邮购国内有本土疫情报告所在地区的商品。建议市民朋友收发快递的时候要注意佩戴口罩，尽量的减少接触交流，尽量放到固定地点无接触交接。如果需要当面签收的快递，要与派送人员保持在一米以上的距离。 此外，在取拆快递包裹时，可以用含氯消毒剂或医用酒精对外包装进行消毒，也可以戴一次性手套，尽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触。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处理完包裹后及时摘下手套，注意手部清洁，按照七步洗手法认真揉搓双手，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眼、鼻。喷洒酒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引起火灾。 北京来福士商场今天将恢复营业。据了解，目前北京市疾控中心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环境采样监测，专业团队已经对商场及办公楼的公共环境进行了两次全面专业的消杀和清洁。经相关政府部门论证评估，认为北京来福士具备开业条件，批准11月16号恢复营业。 此前，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通告显示，北京市一例新冠确诊病例的密接人员曾于11月8号下午1点20分到2点20分在来福士东直门店购物。为排除风险，阻断病毒传播途径，确保消费者和员工健康及安全，11月11号起，北京来福士商场应疫情防控需求暂时闭店，并进行全面消杀。来福士办公楼和雅诗阁服务公寓正常运营。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的富力桃园 C 区11月11号被定为中风险地区。10号晚紧急封控以来，富力桃园 ABC 区2628户6700多人从11月13号完成了总计三轮的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17号将进行第四轮核酸检测。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克娟昨天前往富力桃园社区探访了服务保障工作，来听报道。 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志愿者把生鲜外卖装进两辆红色无人物流车，车再从新都东路南侧缓缓驶入富力桃园社区西侧封控的大门。截至14号晚上，已经有近20000单约34吨生活物资送到居民手中。西三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娟介绍说， 物美、超市发、幸福超市等商超做好物资供应，居民可以选择网上下单、电话订购，不会网络的老人可以由社区代买，同时与顺丰、京东等7家快递站点联系，组成了应急服务队，目前已经将生鲜与普通快递进行了分类投送。 为了全方位做好西三旗地区全员核酸检测，街道各类力量一共1160人共同参与保障， 设立了54个核酸检测点，富力桃园等重点区域已完成3轮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第4轮核酸将在17号进行，疾控部门会进行评估，再来进行后续的分级的管控。 第一时间成立的富力桃园社区战旗党支部还建立了特殊人群服务台账，包括孕产妇、急重症病人、空巢老人等92人，开展个性化服务。需要外出送医，有专门绿色通道，由120及时接送。截至目前，已经安排就医20多次。这些细致又繁重的保障工作，温暖了居民的心。60多岁的高德来老两口就住在封控区内。 我们感觉到心里特别有依靠，有了主心骨，居委会把买的一些的东西啊，都能给我们送到社区里头来，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了。 为了保证昌平区9个涉疫封闭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北京环卫集团派出了70多名作业人员以及专业车辆、移动公厕等设施来保障环境卫生。巡检、收集装袋、消杀装箱，与平常的垃圾清运相比，封闭小区的环卫工作，无论是任务量还是工作难度都大大增加。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面罩、手套和鞋套，范吉庆已经在这严严实实的包裹之下蹑手蹑脚工作了半个月。11月初，天通苑北二区由于疫情进行封闭管理，北京环卫集团昌平公司作业中心工作人员范吉庆和同事们被派往小区，专门负责这里的医疗垃圾收集工作，晚上就住在小区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相比平常的垃圾清运，医疗垃圾收集作业任务艰巨。 从每天早晨的6点半吧做准备工作，到晚上的11点钟吧。因为咱们小区保障人员小2000人吧，每天脱的防护服非常多，包括做核酸的时候产生的医疗垃圾也比较多，每天在700-800公斤。 为了最大化减少感染风险，范吉庆和同事们一方面来回巡检，不放过地面上任何一根棉签，另一方面轻手轻脚对收集上来的垃圾打包装箱，避免造成喷溅遗洒。 封袋的时候咱们一压这个袋，它会有这气体就会往裤板上、口罩上散发，特别危险。 据了解，目前北京环卫集团昌平公司负责昌平区9个封闭小区的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收运，量大的时候每天要收运50多吨垃圾。公司运营市场部副部长宋来介绍说， 所有的垃圾运输车辆呢是专人专车清运，每辆车只清运一个小区，采用医疗废弃物的标准进行全面的消杀，所有的垃圾日产日清到焚烧厂进行专口卸车。所有这次负责应急清运的人是单独居住的，每3天做一次核酸检测。 再来关注河北。新集市昨天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集市目前设有8个进出卡口，分别为新集高速上下卡口、横井线东西卡口、307国道东西卡口、通五线南北卡口。通过这些卡口需要持有新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统一制作核发的新版车辆通行证，之前发放的各类车辆通行证一律作废。截至目前，新集市已经为民生物资保障车辆办理新版车辆通行证4295张。 此外，针对封控管控区的群众可能出现的负面情绪，发布会上，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临床心理二科副主任、主治医师贺芳给出建议，指出首先要认识到这种情绪出现的合理性，这是每个人在遭遇重大危机事件之后常见的心理反应，所以我们首先要接纳自己的情绪。 第二，要照顾好自己，建议大家把自己一天的时间进行规划，比如划分出工作时段、休息时段、娱乐时段等等，像课程表一样制作一份生活作息表并执行它，恢复一些掌控感，对维护我们的身体及心理健康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第三，可以通过远离不良信息、适度锻炼、发展兴趣爱好等方法来让自己的情绪保持稳定，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心理援助热线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先来关注辽宁大连。大连本轮疫情上升势头减缓，正进入平稳期，总体风险可控。 本轮疫情的流调溯源工作正在全面开展，疫情的源头目前仍无结论。昨天召开的大连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大连本轮疫情涉及的新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株，目前基因测序的所有毒株均为同一传播链，研判为同一毒株导致的本土聚集性疫情，与国内近期本土疫情和输入病例数据库当中新冠病毒基因组同源性均低。 此外，发布会上介绍，大连市下辖的庄河市已经完成了第九轮大规模核酸检测，采样60万多人，结果均为阴性。大连其他地区的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612万余人，检测471万余人，截至昨天下午的4点，结果均为阴性。如果第三轮的全员核酸检测结果符合预期，大连有望在首个潜伏期14天内控制住疫情。 随着最后三个中风险地区在昨天被调整为低风险区，甘肃省的中风险地区实现了动态清零。据了解，本轮疫情发生以来，甘肃省兰州、张掖、天水共出现8个中风险地区，目前这些地区都已经被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本轮疫情，甘肃共报告确诊本土病例144例。随着疫情防控工作有效推进，截至昨天，甘肃全省已经连续6天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云南省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昨天晚间发布通告，从今天0点起，除了因近14天内有阳性病例密接人员的小区继续分别按封控区、管控区要求精准管控之外，其他区域全部调整为防范区。封控区、管控区继续分别执行足不出户、足不出小区等严管措施。防范区人员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以在室内有序流动。 根据通告，原居住在瑞丽市解告区域的市民，按自愿原则，经评估无疫情传播风险后，可有序返回解告。达到无疫小区创建标准的底边村寨，经评估疫情传播风险之后，按照精准管理有关要求，可有序进出。10月8号前，已经复工复产的行业，在严格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可以有序恢复生产经营活动。 通告表示，瑞丽市地理位置特殊，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请市民严格做好日常个人防护。如果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就地做好防护措施，不再接触他人，及时报告网络员，按照风险区域分类就诊。全市各商户、经营场所、公共场所应该严格落实好扫码、消毒、卫生清洁等措施。据了解，瑞丽市位于云南省西部，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与缅甸山水相连，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内陆口岸。 预防新冠肺炎最好的办法是接种疫苗。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昨天发布了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的相关问答。问答指出，接种疫苗一段时间后，疫苗对部分人员的保护效果可能会减弱，适时进行加强免疫接种，可以使已经逐步减少的中和抗体快速增长或反弹，从而产生更好的保护效果。 此外，问答指出，全程接种新冠疫苗满6个月的18岁及以上人群可以进行加强免疫接种。目前，优先在新冠病毒感染高风险人群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以及老年人群当中开展加强免疫。对其他符合条件且有接种需求的人群，也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加强免疫接种。在加强针的选择上，问答提出，现阶段使用已接种过的原疫苗进行加强免疫。 国家卫健委在昨天发布了3到11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问答，其中提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仍按照居民免费接种政策实施。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3到11岁人群中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与18岁以上人群没有显著性差异。我国积极引导3到11岁适龄无禁忌人群应接尽接，力争12月底前完成全程接种。 问答指出，随着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和持续传播，儿童感染率不断上升，中重症或者死亡病例时有发生，疫苗可以有效地降低重症和死亡率。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也是一个传染源，而这部分人群日常聚集程度高，管理难度大，容易造成聚集性疫情的发生。因此，儿童作为人群的一部分，是群体免疫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来关注3D热点。备受投资者关注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在昨天鸣锣开市，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迎来历史性时刻。北交所开市首日，市场表现亮眼， 据了解，昨天亮相的81只股票的总市值超过3000亿元，其中10只新股集体大涨，最高涨幅接近 500%。面对这样的情况，该如何看待北交所的投资机会呢？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首批81家企业上市交易，整体表现亮眼。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节目特邀嘉宾、机智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郭阳说， 81只股票合计成交了 95.73 亿元，其中10只新股收盘全部大涨，盘中呢均触发了两次临停。截止收盘，10只新股的平均缴发行价上涨了 19.8%， 恩同心大涨 493.67%， 恩大地、恩智盛、恩精赛涨幅均超 200%。 开市第一天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其中就包括刚刚批准注册的华夏基金在内的8只北交所主题公募基金。华夏基金股票投资部高级副总裁顾新峰说， 我们为了把握北交所的投资机遇呢，将北交所的挂牌公司以及拟挂牌公司按照行业进行划分研究，更好地把握住北交所未来的投资机遇。 除了机构投资者，还有很多个人投资者也想抓住北交所发展的机遇，他们早早预约开户了交易资格。有着30年股票投资经验的卢先生说， 最新上市的这些企业应该是成长性比较高的企业，投资机会多一些。 与股民卢先生不同，第一代上海股民徐勤芳说，面对新的市场抱着谨慎态度，希望北交所能避免过去科创板、创业板开板前期的非理性上涨的误区。 股票的流通盘都很小的，开盘的时候都是很疯狂，但回过头都有大的调整，一般性中小散户的话还不是太适合。 根据规定，个人投资者申请北交所交易权限要在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产都不低于50万元，并且有2年以上证券交易经验。专家表示，制度设计主要就是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也应该注意风险控制。继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据统计，到11月12号，有超过210万户投资者预约开通了北交所投资者权限，目前可参与交易的投资者超过400万户。不过，由于北交所和沪深交易所在交易过程中有所不同，也应注意交易规则和风险控制。和讯信息首席投资顾问夏立军说：“ 从整个主板或者说这个创业板来看，中小投资者比较多，但是呢，从北交所的这个市场来看，机构投资者占据了一个主导。另外呢，从整个交易制度，包括呢涨跌停板的限制来看，都是有所拓宽，会使得呢整个的风险或者说呢这个收益的这个控制得到有效的这个体现。 当北交所开市实现开门红的时候，也意味着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踏上了新的征程。”华夏基金股票投资部高级副总裁顾新峰说， 市场对于北交所的开市流动性的改善这方面呢，也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同时也看到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准备从创新层申请来北交所挂牌，有很多优质的公司正在路上。因此综合两方面呢，我们不能过度的高估北交所开市以后短期的市场走势，但是我们也绝不能低估北交所长期所带来的重大投资机遇。 北交所是继深交所、上交所之后中国成立的第三家证券交易所。北交所的诞生不仅在于增加一家证券交易所，肩负的是资本市场改革重任，瞄准的是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这个战略目标。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市，标志着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能力再提升。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随着开市钟声的响起，北京证券交易所第一批81家企业上市交易。第一批上市公司大部分属于行业细分领域的科技创新排头兵。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开市为这些企业搭建了快速发展的高速路。北京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徐明说，积极探索建立适应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制度、服务体系， 增强制度的包容性和普惠性，突出更早、更小、更新，构建覆盖中小企业全链条的金融服务体系。 相比沪深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用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的话来说，北京证券交易所就是中国的纳斯达克。 当年微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时候，所有资产加一块200万美元，可上市以后出现了迅猛的发展，所以资本市场扶持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具有强大的动力。那么我们中国资本市场缺一个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这么一家交易所，北交所的开市为我们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据统计， 我国中小企业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创造了80%以上的新产品。而北交所的成立将为首都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将助力北京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获得直接融资是个难题。比如中关村20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不到20%。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开市无疑让北京的中小企业近水楼台先得月。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启说， 这种优势的话会促使北京国际科创中心的定位和它的能量得到极大的迸发。 目前北京高新技术企业高达2.88万家，数量居全国第一，这些企业正在成为建设北京国际科创中心的生力军。中关村制造大街总经理程静说，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开市加速了企业融资对接，是国家为中小企业送来的政策红利。 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大概服务了50000多家次的科技企业，我们也会去联合一些相关的金融机构，对我们旗下的中小科技企业进行相关的一些辅导，能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快速了解北交所整体的融资及上市的情况，也将政府给予企业的红利的应用到位。 面对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开市为北京带来的机遇，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局长霍学文表示，为了做好企业上市工作，专门打造了钻石工程，为中小企业提供资本市场的全流程服务。 我们要培育好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一批优质的上市公司群体，让北京证券交易所充满优质高效的上市公司。 据了解，在北交所首批上市的81家企业当中，江苏、北京、广东的企业数量最多，其中北京企业占据11席，居全国第二位。这11家企业当中，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有3家，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有2家，医药制造业有2家，专用设备制造业1家，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1家，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1家，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1家。截至昨天收盘，这11家北京企业总市值为293.54亿元，平均市盈率为40.1倍。 此外，在北交所首批81家上市公司中，河北省有3家。据了解，这3家企业分别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唐山市和石家庄市，行业类型分别是 IT 服务、节水灌溉以及快递物流包装。截至今年9月，河北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为191家。未来将有更多河北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或沪深交易所挂牌上市。 自北京证券交易所宣布设立以来，天津市就密切关注。9月27号、28号，天津证监局联合北交所、天津市金融局、天津 OTC 赴滨海高新区、武清区、滨海新区开展上市宣讲，还先后到企业调研，并有针对性地为天津市在新三板上的118家基础层挂牌公司、19家创新层挂牌公司进行了培训。其中符合北交所上市条件的企业有10多家，都有今明两年申报上市的计划。 另据了解，天津相关部门正在和北交所、新三板等沟通，计划在天津共建北交所天津基地。业内指出，近年来天津一直在大力扶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2021年，天津全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现了量质齐头并进，相关企业新增总量在23个万亿 GDP 城市当中均位列第5，他们都是有可能是未来北交所的潜力股。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强。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协同发展， 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你？您怎么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园。 小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一桩。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截至九月底，北京市已建设筹集政策性住房55067套，完成全年任务的110%。昨天，北京市住建委对外公布了2021年民生实施项目进展情况。据了解，北京市2021年办好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分工方案定下的任务目标是建设筹集各类政策性住房50000套，竣工80000套，改造简易楼和危房20万平方米，加快老旧小区整治，更好满足群众住房需求。北京市住建委表示，目前已经超额完成保障房的建设目标。 另外，在危旧楼改造方面，目前启动改建试点项目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其他试点项目已征询居民改建意愿，正在完善方案。老旧小区改造方面，截至十月底，已分5批新确认了558个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新确认率140%，已实现新开工196个小区，新开工率65%，实现新完工130个小区，新完工率130%。 昨天，北京市公务员考试报名正式启动。据统计，截至昨天下午6点，过审人数共计3078人。在所有的招录岗位当中，北京市公安局一线执法岗位的报名人数最多。据了解，本次考试报名将会持续到11月19号的下午6点，公共科目的考试时间定为12月12号。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施，天津市各中小学精心做好课后服务，丰富活动内容，让孩子们学得活跃，玩得精彩。据了解，天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都增加了每周5天、每天2小时课后服务。各学校还从高校、艺术院团请来外援，指导孩子们开展素质拓展活动。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一天的课程结束后，纯真小学的合唱团又开始了社团活动。为了让孩子们的兴趣都能得到拓展，这学期开始，纯真小学重新梳理在校老师的特长，开设了美术、音乐、体育、劳动实践等社团，活动项目从以前的10几项增加到20多项，孩子们想学什么随便挑。目前天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增加了每周5天、每天2小时课后服务，各个学校还从高校、艺术院团请来外援，指导孩子们开展素质拓展活动。青少年足球教练李强每周都来纯真小学义务教孩子们踢球，这可把孩子们高兴坏了，一开班就爆满。 很好的，脚外侧的部位立起来吧，强。 这个小宝贝儿零基础，通过这个训练进步非常大，通过自己这些技能和特长吧，能够让他们一个是得到锻炼身体，二一个从足球上面能够培养孩子们一个团队的精神。 以前只有社团的时候，只能在这个操场上练40分钟特别基础的动作，然后呢，现在有更专业的教练来教，所以感到非常的开心。 据天津市招考院介绍，天津市2021年十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将于本月29号中午12点发布，届时考生可以登录招考资讯网查询考试成绩。考生如果对本人的成绩有异议，可以在本月的29号中午12点到30号中午12点期间，在网上提交核查成绩申请，并按照每科次10元交纳复查考试成绩费。经过核查发现存在错误的考生成绩将进行更正，并通过网上银行退回考生所交纳的复查考试成绩费。 昨天，河北省出口商品网上展示交易会拉开帷幕，首场中东专场当天开幕。 据了解，本次交易会由河北省商务厅主办，共分十场，分别是中东专场、东盟专场、欧美专场、俄罗斯专场、日本专场、韩国专场、非洲专场、中东欧专场、五金建材专场、防疫物资专场等，12月上旬结束。 活动期间将有680多家河北外贸企业参加线上的展示推介，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千家采购商进行线上对接洽谈，预计线上一对一对接场次将会超过1500次，同时还将利用各承办方的线上展示平台对企业和产品进行为期半年的展示，持续促进参展企业的洽谈对接。 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计划于明年5月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举办。据世界智能大会组委会秘书处介绍，第六届大会目前已经确定了10个平行论坛的主题和内容，包括智能健康与医疗、人工智能加教育、工业互联网、智能交通等。届时，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将围绕这些与智慧衣食住行相关的主题各抒己见，让智能科技不断提升百姓的生活品质。 再来关注环境方面的消息。11月下半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轻度污染过程。其中，北京市在17号到18号可能会出现 PM2.5 的轻度污染过程。据生态环境部网站消息，昨天，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中央气象台、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等单位开展了11月下半月的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 会商结果显示，11月下半月，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其中16号到19号，京津冀区域中南部的空气质量以良到轻度污染为主。20号到24号，中南部局地可能出现轻度污染过程。29号到30号，京津冀区域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以良到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均为 PM2.5。 在菜价方面，南菜开足马力进京，北京市场蔬菜价格开始下降。据北京新发地市场介绍，11月14号新发地市场的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 3.74 元，比10月31号的每公斤 3.96 元下降 5.6%。 目前新发地市场的南方蔬菜日上市量已经有5000多吨，占到整个市场蔬菜交易量的近三分之一。预计11月底到12月初，南方蔬菜的上市量将会达到7000吨以上。关注3D 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多重风险挑战下，中国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十月份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结构调整扎实推进，民生事业持续改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继续保持恢复态势。来听中央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农业丰收在望，十月份全国秋粮收获接近尾声，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预计将达到 1.3 万亿斤以上。工业生产出现积极变化，高技术行业发展向好。10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7%， 明显跨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速。 工业生产出现积极变化，将为经济的恢复提供有力的支撑。从中长期看呢，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呢持续推进，创新驱动不断增强，工业经济发展呢前景广阔。 十月份，服务业总体保持恢复态势，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持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从消费看，市场销售稳中有升。十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9%， 比上月加快 0.5 个百分点。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前十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7.3%，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 23.5%。 从就业看，十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9%， 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期下降 0.4 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一至十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33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传统楼市的金九银十在今年一系列的政策调控下爽约，交易量下跌导致房价也出现下降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十月份70个城市的房价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延续略降的态势，同比涨幅继续回落。其中，北京二手房价继上个月出现今年环比首降之后，十月继续环比下降 0.5%。 在新房方面，尽管交易量也有所下降，但降幅相对较小，价格实现微涨。十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其中北京和上海环比分别上涨0.6%和0.1%，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0.3%和0.2%。 从昨天开始，我国北方地区全部进入冬季供暖季，而南方地区为了在年底冰冻雨雪来临之前做好煤炭储备，也在积极增加煤炭的采购量。这也意味着一年一度冬季用煤储煤高峰期到来。据中国煤炭运输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国家推进增产保供措施的落地，目前全国煤炭库存正在稳步回升。来听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的报道。 中国煤炭市场网可以实时监控全国各个市场的煤炭交易状况。十一月份以来，随着我国煤炭产量持续快速增长，煤炭主产区的公路、铁路煤炭外运量都处于近年来的最高纪录。中国煤炭市场网韩雷告诉记者， 比较关注的几个市场，整个补库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东北区域整个的可用天数已经接近30天，内陆市场环比的增幅都是50%以上。 韩雷告诉记者，每年冬季大雾或大风都会导致北方港口的封航，这样就会对整个沿海区域煤炭的运输中转产生一个阶段性的影响。所以，为了保证冬季供暖季的平稳运行，国家要求煤炭主产区与发电供热企业补签保供中长期合同，优先保证发电供热的用煤需要。目前，全国24个省区市已经完成和晋陕锰煤炭企业的合同签署工作。 我们是点对点的实现了这个煤炭的供需双方签订的合同，落实了它的量啊，它的价格啊，发站到站啊，后面几个月呢，只要把我们签订的中长期合同落到实处，真正发送过去，那么我们今年冬季的这个保供总量上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随着煤炭市场供应明显增加，煤炭市场价格也在逐步回落。十一月份以来，晋陕锰地区5500大卡动力煤坑口价格已降至每吨900元以下。 昨天，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骨灰安放仪式在湖南省长沙市唐人万寿园陵墓举行。人就像种子，要做好做一粒好种子，这句话是袁隆平院士生前说过的话，也被镌刻在墓碑之上。 袁隆平院士于2021年5月22号下午1:07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沙与世长辞，享年91岁。他始终牵挂奉献一生的杂交水稻事业仍在继续。今年9月28号，在四川省闽易县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312号实现亩产1085.99公斤。10月17号，在湖南省衡南县由袁隆平院士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以1603.9公斤再次刷新纪录。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世卫组织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5号下午4:30，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336733例，达到2,5316,3330例；死亡病例增加5413例，达到5,098,174例。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英国警方宣布，于14号发生在利物浦的汽车爆炸事件为恐怖袭击。根据初步调查，警方怀疑死者制造并携带简易爆炸装置上车，当出租车行至利物浦市中心一家医院外的洛克区时发生爆炸，造成车内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伤者为出租车司机，他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没有生命危险。目前，警方依据反恐法逮捕了4名年龄在20岁到29岁的男子，详细情况仍在调查中。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空气污染恶劣状态仍在持续。当地时间14号，新德里的风力虽然有所增强，但是空气质量仍处于非常差的级别。先前经过检测，印度首都新德里空气当中的 PM2.5 指数水平超过了每立方米300微克，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安全上限的20倍。 根据天气预测，新德里近几日晚间都是无风天气， 因此恶劣的空气质量预计会持续到11月18号。印度最高法院法官建议实施封锁以缓解空气质量问题。对此，新德里首席部长凯杰利瓦尔指出，新德里政府会在咨询相关方面之后考虑是否根据法院建议行事。他说，因为污染而实施封锁措施前所未有，这将会是极端措施。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当地时间15号，针对近日持续恶化的白俄罗斯与欧盟边界移民危机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愿意居中调和。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将欧盟与白俄罗斯边境的移民危机归咎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做法是不对的。 连日来，大量难民聚集在白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等欧盟国家的边境地区，形成了与白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政治危机。波兰方面将移民危机归咎于白俄罗斯，白方则否认了所有指控，声称波兰正在将移民强行驱逐到白俄罗斯境内。 在11月14号发布的一项新的民意调查当中，美国总统拜登的工作支持率继续下跌，降至41%。这主要是由于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的反对声音越来越高。据外媒报道指出，拜登的支持率下滑可能是由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困难打击了美国人，包括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把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评价为不是很好或很糟糕，仅有29%的美国人对国家经济状况满意。在新的调查中，受访者对拜登经济处理方式的支持率为39%，对疫情应对的支持率为47%。然而，民意调查中也有一些对拜登而言的好消息。大多数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支持拜登将签署的两党基建法案，以及民主党人仍在谈判的社会开支法案。 由于背部扭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4号没能够按计划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她为此感到失望。这也是英国女王自上月短暂住院以来再次缺席重要活动。路透社援引白金汉宫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女王这次背部扭伤与她上个月住院检查的原因无关。 英国于每年11月第二个星期日举行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阵亡者。报道说，女王视这一活动为每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每年一袭黑衣，佩戴红色虞美人花，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已经成为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9年以来标志性的形象之一。在此前的69年中，她只缺席过6次，其中4次因为出访，2次因为怀孕。 美国媒体14号报道，美国特朗普集团与 CGI 商业集团达成协议，将以$3.75亿的价格向 CGI 集团出售旗下酒店租约。这家酒店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离白宫很近。报道说，租下特朗普国际酒店所在建筑之后， CGI 集团有意去掉特朗普的品牌名称，将与希尔顿全球控股公司合作，使用后者旗下的华尔道夫酒店的品牌。 特朗普国际酒店所在邮政局大厦所所有权归联邦政府。2012年，特朗普家族击败万豪、希尔顿等多家连锁酒店企业，获得该大厦的租赁权，租期将近100年。按照特朗普集团说法，并没有向外国政要推销这家酒店，酒店从外国政要那里赚来的钱已经交给美国财政部。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这笔交易预计明年第一季度完成。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家酒店曾经是特朗普家族生意中的明珠。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这家酒店成为共和党人青睐的聚会地点，吸引众多特朗普支持者、说客和议员光顾。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据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昨天介绍，近日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内，随着2台预装式配电室上带电指示灯陆续亮起，这个为北京冬奥会颁奖广场提供电能的能量球接通，标志着这个场馆已经具备安全可靠充足的电力能源。 颁奖广场是冬奥会区别于夏奥会的主要文化特征，作为汇集了舞台、灯光、焰火等闪耀元素于一身的非竞赛场馆，在北京区域内将由北京颁奖广场和延庆颁奖广场分别完成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使命。年底前，延庆颁奖广场也将完成送电。 昨天下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签约饭店和国宾山庄首批住宿服务保障帮扶人员入住座谈会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云顶酒店举行。由廊坊市遴选的110名帮扶人员将结队帮扶云顶住宿群，重点解决前厅、客房、餐饮等三类服务人员的用工缺口。 中国北欧两项国家集训队近日从河北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出发，正式开启2021到2022赛季国际赛事的征程。全队首先前往俄罗斯，11月25号到27号将参加在那里举办的洲际杯赛。为了争取更多积累冬奥会的有效积分，中国队将根据接下来的国际赛事安排行程。在俄罗斯洲际比赛结束之后，全队将立即回国参加12月4号到5号在河北崇礼举行的又一站洲际杯赛，随后12月18号到19号参加芬兰站的洲际杯赛，12月20号转战德国参加北欧两项世界杯赛。2022年1月17号冬奥会积分累计截止过后，中国北欧两项国家集训队才将回到国内，为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展开最后的冲刺备战。 再来关注中国男足，今晚11点，中国男足将会迎来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第六轮与澳大利亚队的比赛。面对两个多月前0-3输球的对手，中国队赛前表示要上下同心，在比赛中更加勇敢。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报道。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点，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当中，中国男足将会迎战澳大利亚队。这是12强赛的第六轮比赛，中国队也将会和澳大利亚队在12强赛当中第二次交手。相较于之前输给对手的第一回合比赛，中国队主教练李铁表示，正是对手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12强赛的气氛，而第二次交手希望能够给对方制造更大的困难。 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场，我相信我们的球员比较能适应这种节奏了。昨天的训练前，我也跟我们的球员是这样来想，说我们定一个小目标，就是说至少我们要比第一场比赛踢得好，然后我们要在球场上做到每球必争，来给对手来制造更大的一些困难。 无论是之前根据世界排名定档为二档，还是目前在十二强赛 B 组当中位列第二，澳大利亚队的纸面实力都要高于中国队。而同样，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阿诺德也需要面临球队在外集训、比赛、伤员出现的情况。尽管如此，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仍然表示，目前中国队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我们在面对中国队的第一回合比赛当中3-0取胜，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而这场比赛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后防线的人员短缺。不过为此，澳大利亚队也紧急征调了两名参加过世界杯的后卫球员拜利怀特和麦克格文，同时表示他们更应该专注于自己的发挥。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从事未成年人签约、推广、代理等的演出经纪机构和演出经纪人，要按照有关规定，依法保障其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权利，严禁以招募演艺练习生等名义，向未成年人灌输所谓的出名要趁早等错误观念，误导未成年人价值观，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北京市文旅局昨天介绍，为了进一步规范演出从业行为，加强演出市场的监管，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营业性演出领域综合治理方案，推出了14条具体举措。 据了解，方案对演艺人员、经纪机构、文艺团体、粉丝社群管理、演出场所和经纪人等多方面提出细化要求。北京还将推出《演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网络表演经纪行业自律倡议书公约》等内容，构建行业自律防护网。 据北京京剧院介绍，新版京剧《大刀王五》目前正式组建，将由张峰导演，朱绍玉担任作曲和唱腔设计。北京京剧院的武生、武旦、武丑和武静等多个武戏行当的青年演员将集体亮相。 新编京剧《大刀王五》创排时间将近三年，今年12月18号、19号将在长安大戏院首演，主要围绕北京历史文化名人大刀王五的生平事迹创作，描写了在清末戊戌变法历史时期，大刀王五忠肝义胆、救亡图存、忠诚一代豪侠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全剧的作曲和唱腔设计朱绍玉表示，这将是一部好看好听体现硬功夫的示范性武戏作品。 由杨峰导演、张涵予、范伟、魏晨等人主演的电影《铁道英雄》日前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电影《铁道英雄》取材于隶属于八路军第115师的鲁南铁道队的抗战事迹，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临城枣庄一带英勇的铁道队与敌人斗智斗勇、殊死捍卫家园的故事。影片将于11月19号全国上映。 由吴京、郭帆担任出品人，真实记录登山家夏伯渝凭借一双假肢成功登顶珠峰的电影《无尽攀登》目前宣布定档12月3号。 1975年，夏伯渝加入中国登山队，在攀登珠峰时因帮助队友导致冻伤小腿截肢，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登顶珠峰的梦想。在经历了双腿截肢病痛折磨的43年里，夏伯渝五次冲击珠穆朗玛峰，凭借着坚持不懈与热爱，最终于2018年以69岁的高龄成功登顶。 定档预告中，在极端凶险的条件下，古稀之年的夏伯渝借助假肢勇敢前行，所到之处在雪地上印刻出深深的脚印。他在40年中四次冲击顶峰，最近的一次离珠峰顶只有94米。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让世界屋脊接纳了夏伯渝。 由邱礼涛执导、古天乐、张智霖、吴镇宇领衔主演的电影《暗杀风暴》日前发布定档预告。影片《暗杀风暴》改编自华语高分推理小说，由周浩辉所著的《死亡通知单：暗黑者》片中，连环杀人案发生，凡是收到死亡通知单的人都将会按照预告日期被神秘的杀手残忍杀害。电影《暗杀风暴》定档12月10号正式拉开贺岁序幕。 继导演请指教开播之后，一档突出电影原创作品的导演竞技类综艺《开拍吧电影》即将在爱奇艺开播。日前节目阵容正式官宣，导演陈凯歌、作家刘震云、演员舒淇、监制陈思诚组成绿灯会，见证郝杰、王珞丹、易小星等六名青年导演竞技。晋级过程中，六人将以风格迥异的艺术创作手法，通过19部短片作品刻画出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最终选出一名导演获得梦想席位，并获得节目组提供的拍摄长片的机会。 由原创音乐人刘爽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漠河舞厅》近日在短视频平台不断发酵，成为了网红歌曲。截至昨天，歌曲《漠河舞厅》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的相关话题播放量已经达到 33.7 亿次。业内人士表示，在碎片化收听习惯和讲究算法的互联网时代，高品质依然是衡量好音乐的唯一标准。在短视频时代，好的音乐人和好的音乐作品才应该成为真正的网红和爆款。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各位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雾，最低气温4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